花落在你脸庞，从你红色而深情的眼眶，离别时的吻，你有太多感伤。我滚烫而失去了方向，缠绕着那风中依稀的灯光，没有了选择，你让我流浪，流浪在夜空，流浪使我不再寂寞。我是一滴远方孤星的泪水，藏在你身上一几万年，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扛起，让我温暖你的脸。我是一滴远方孤星的泪水，藏在你身上一几万年，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让我温暖你的脸，不要再和他见面。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了。 OK， 北京时间的17:08，欢迎来到今天的先偷客栈。 我先偷客栈， 对，我是貂蝉， 我是大掌柜。 哎，大掌柜又来了。我觉得熟悉咱们第一个节目的朋友们都应该知道，这大掌柜一来，准是又有这个好的福利相送啊，或者是又有好吃的了，是吧？ 对，必须的，必须的。 对，这回什么好吃呀，大掌柜？ 今天的品种太多了，我都不好介绍了。 品种太多了，不好介绍了。 对，所以今天，看了咱们公众号的信息的朋友们会发现了啊，平均一毛钱可以吃到一个单品的菜系。 嗯，看来这是一个自助， 对 吧？ 自助，对。 对，如果这一时间呢，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来看一下今天我们推荐的这家餐厅的视频，那拍的叫一个！你看完之后，我的天哪，你肯定就想立刻就飞奔过去哈。好。嗯，那么今天我们请来了是来自北京良乡这个烤上火。 对， 嗯，烤上 火，对对对， 这个自助的，请来了是两位经理，来给我们听众打个招呼吧。嗯， 大家好啊，我姓李，叫李东东啊，大家伙呢一般都叫我东东。我们这儿也有这个自己的几个朋友群啊，好多客人呢都叫我东东，你们来店里用餐呢也可以叫我这个东东这个名字。 好，东东经理，李东东啊，李经理啊。 哦，那个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我是这个咱们餐厅的张经理张立刚，只要您来我们这儿吃饭有什么问题您找我啊，叫立刚就可以了。 好，真 好，真是亲切哈、啊、 这个干的就是自助，而且这个这一听说话就是实在。 就胸有成竹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 嗯嗯、刚才我看了这个微信公众号啊，说这个咱们这个店呢是位于房山的老商业街城是吧？ 对，商业大街旁。 嗯，然后说这个土生土长的房山人都知道这个地方。嗯， 对，这个大概我想这个老的商业城可能在九几年吧， 九几年就有了。 92年到95年吧，差不多。 哇，那比我年纪还大， 比你年纪大。 好，那咱们言归正传，说说好吃的吧。二位经理先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呗，咱们店里都有哪些吃的呀？说有这个500多种，天哪，这是荤的、天上跑的、地水里游的，是不是都有啊？嗯， 是的，是的，咱们这边啊，品种可以说是一应俱全，只有您想不到的，没有我们为您准备不好的，包括海鲜呀、我们这边也大概有将近300种，然后还有一些中式的炒菜，家里吃的这些烧炖菜啊，然后还有一些烤肉啊，您来我们这儿那个小龙虾，包括夏天咱们撸串也可以在我们这儿撸，享受着空调，还有我们这儿非常有特色的啊，是我们自己的自酿的这个啤酒，纯粮食酿造，黑啤和黄啤，你也可以来我们这儿享受我们的这个消夏的这个啤酒和这个撸串小龙虾，非常的棒。 好，经过这个张经理的介绍哈，刚才也说了一个数字是500多种，就可以想到了应有尽有，无穷不有。 对，刚才那个张经理也已经说了啊，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在我这儿吃不到的， 什么都有 啊、那可以号称是咱房山自助第一家。 可以， 单品 真的可以这么说。我觉得500多种我都没有见过，有这么多品种、这么多菜类的这样的一个自助餐都没有哎。 对对对，其实说实话啊，我第一次去店里的时候，我也有点小懵， 惊呆了， 有点小懵啊。一个是咱们的那个就餐的环境，很多自助餐呢，相对来说呢，环境不是特别好啊。因为那个咱们考上火这个店呢，整体的就餐环境非常非常好，包括灯光啊，好多这个包括朋友可以小聚会啊，他们还有独立的单间，还有一些这个隔出来的这种聚会区域，你在里边可以聊天，因为你啤酒可以畅饮，这个海鲜随便吃，我现在突然间想，这500多种我也想来了，我有点想不全，待会儿啊，咱们细细的给听众们多认真介绍。 好，没问题。哎，二位经理，我有一个问题了。您刚才讲了说有很多种海鲜，还有比如说自酿的啤酒啊，等等等等的。那这些是只需要59块钱就足够了吗？需不需要，比如说我吃了一只螃蟹是免费的，2只螃蟹是不是要单收费呀？ 这个不是的，咱们59元是全部都包括的。包括咱们的自酿扎啤，这些小海鲜呀，还有一些刺身的东西，全都是包括烤鸭在内，全都是59元这个包括的。 好，那我还有个问题了。我觉得现在这是一个比较，很多听众比较就是说，很认真的一个问题了。就是说现在这个自助餐呢，因为它菜量比较大，都是口水餐。咱们烤上火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有保证吗？ 这肯定有保障的。咱们这边第一呢，食材这边全都是这个正规的厂家和正规渠道进的货，都有正规的检验报告的。这个无论有任何这个质量问题，都可以直接追溯到厂家，追溯到这个源头的，为这个客人这边呢提供一个良好的这个食材的这个安全，这大家伙可以完全放心。 好，那肯定说是环境也不错。刚才大掌柜也介绍了，有这个包间，还有这个可以聚会的区域，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还有儿童乐园。 对对对对，这个就餐的时候，这个带着咱们那个小孩出去吃饭的时候，这个很多人都面临的一个实际的一个状况。但是在这个烤上火呢，专门给准备了这个儿童游戏区。所以就是家长们可以敞开， 放心吃， 安心吃， 吃饱了为主。 咱们这个儿童乐园也是免费的。 哦，也是免费的。 儿童乐园也是免费的。 对对对， 我以为那是单收费的呢。 这也是免费的， 都是免费的，就是59块钱全包了。 对对对， 那么今天呢，二位经理来到新都客栈，肯定也不能是空手来的，对不对？对不对？

蛋炒饭，朋友们都笑我，但是我不以为然，总感觉吃饱的感觉最好。上次和孩子去这个一个披萨自助去吃披萨，说我又端了满满的一盘骨肉香连和鸡翅根，明明没多少，却感觉很快就吃饱了，让孩子也笑话了我。一回，说给个机会呗，这次我想去房山这家去吃一吃这个有品味的自助餐，也辛苦你给貂蝉留了这么多的这个盐哈，这一位小乖羊，貂蝉记住你了，你叫小乖羊而不是小绵羊 ，OK， 貂蝉把免费的名额送给你，也希望你去尝一尝他们家这个自助餐到底有多好吃，别冲坏了啊， 千万不要再先盛蛋炒饭了， 对，先吃好。好吃的好，那么还有一位听众啊，是刚刚留言的，叫潇潇，他说去了好几次这家店了，只有一次涮的是羊肉，其他好像都是猪肉。刚才二位经理也说了，想跟这位听众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你好啊，这位朋友呢，我只想说什么呀，因为这个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啊，我们这两天呢也是针对大家伙儿的反馈意见做了一些这个内部的调整。由于咱们这个品种比较多，有牛肉、羊肉，还有猪肉，包括鸭肉等等一系列的东西很多。有可能呢咱们这个标识啊不是很清晰，造成了您呢拿东西的时候呢可能是没有注意哪个是纯牛羊肉，所以说造成您这可能说是每次涮肉的时候呢都拿了猪肉。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现在店里也在升级改造，马上呢就是咱们推出的只有牛肉跟羊肉，涮锅这块没有其他的肉了，就只有牛肉跟羊肉， 这样就解决这个问题， 对， 不会再出现咱们认为我端的是羊肉，实际我端的是猪肉， 是猪肉， 我想端的牛肉，实际我端的 是羊肉， 对， 比较乱，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好，那也谢谢这一位叫潇潇的朋友给我们提了这个意见，那么把这个免费的名额也送给你一份儿，对， 这位潇潇的朋友还说了一句，表扬一下啊，有一天我在那吃了鱼香肉丝，味道超级好 哦！ 这咱们非常认真的一位听众啊，因为他留言写了很长很长的一段，好，免费名额送给您。 好，也恭喜您。那么还有一位朋友说，他叫有人在乎就是幸福，他说烤山火样品多，环境好，空气流通，是朋友们去的好去处。服务只看起点，满意没有终点。好，那也恭喜你啊，获得这个免费的名额一个，然后有机会一定要去吃哦。好，那也感谢每一位跟貂蝉和大掌柜互动的朋友们。那么在下一节的时候，貂蝉还会抽取这个幸运听众来送给你免费的名额。刚才也说到一个问题啊，说这个他们家有好多这个海鲜，是不是大掌柜？ 对。 这个有多少份呢？给我们听众大概介绍一下呗，二位经理。 好，这个各位听众大家好啊。咱们这边的海鲜啊，全家里一起啊，大概小300种的情况这个样。 300多种海鲜？ 对。 天哪！ 因为咱们这边的海鲜的质量，是完全可以保障的，因为我们这边和大家都知道，北京的这个京深海鲜市场啊，我们和这边有一个这个战略的伙伴。他每天呢是要从这个海边啊，飞机空运到我们这边，每天是有一个非常新鲜的海鲜到我们这边，早上空运到他这边，然后他这边直接转到我们这边的店里边，然后到晚上呢，每餐到闭餐之前啊，我们基本的海鲜只提供到八点以后呢，如果您八点以后来了，有些海鲜可能就没有那么完善了，因为我们要保证海鲜的质量嘛，销售只销售当天的完毕了，然后可能就不再有了。 等于是咱们每天的这个海鲜的量都是提前是这两位经理有一个预判的，你比如说我需要生蚝多少，我需要扇贝多少，是吧，然后大概有一个预判，然后每天那个量呢是基本上应该是能满足的。但是如果听众朋友们去店里边消费，如果你晚上八点以后才去的情况下，没有海鲜了，您一定要理解啊。张经理一直在解释了，这是最重要一个问题啊。 对，就是只当天进卖当天的， 对， 保证这个海鲜的品质和质量。 新鲜。其实那天我在现场的时候，我因为那个我去烤山火的时候，我问那个咱东东啊，问了李经理，我说咱们这生蚝如果生吃行不行？当时东东跟我说， 李总放心， 没问题， 没问题。 哦， 所以这是很至关重要的一个点，因为海鲜如果你能保证生吃的情况下，那肯定得质量得过关，质量不过关，海鲜如果要是品质坏了的话，生吃肯定会闹肚子。 嗯，没错没错，是的。那么烤上火呢，不仅有这个刚才像这张经理借了300多种海鲜以外，还有麻辣小龙虾。大家都知道这小龙虾并不便宜哦， 对，小， 嗯，而且你想在自助餐里面吃马小真是太少见了， 是，他们那个海鲜大咖里边的那一大桌，哎呀，别提多爽了， 像还有什么西点呀、寿司啊，而且生日当天还给你送6寸的蛋糕，这个是免费送的， 免费送哦，而且免费送长寿面， 哦，还送长寿面， 对， 就是各种各样的福利。来给咱们听众朋友们，来给这些听众过去吃，啊，太好了！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吃不到。 对，应有尽有，无穷不有。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貂蝉和大掌柜以及二位经理还会给咱们听众介绍他们家的各种各样的吃的，像这种烧烤啊、烤鸭啊等等等等，太多了， 太多了，太多了。 那么这一时间呢，也请听众朋友们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来观看咱们这个烤上火的视频，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菜品的介绍啊，等等等等的。那也。也希望听众朋友们来跟貂蝉互动，来讲一讲你吃自助餐都是怎么吃的呀，先吃些什么，后吃些什么，最后吃些什么，是怎么能把这个钱吃回来的，来告诉貂蝉。那么说了这么多，这家店的地址在哪儿啊，二位经理？ 是在咱们那个房山商业街，然后老商业城2楼，我自助餐厅， 是在北京市房山区房山南大街52号商业楼二商业城2楼，是吧？ 对， 很好找，叫烤上火。那么电话呢是8033556，8033-0556。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买车没有北京牌照真苦恼， 你还不知道吧？现在买车不摇号了， 在哪里呀？ 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购奥迪免摇号，金阳路廊伐路口北，83790100。 就近家装5月装修聚会，80平米全包整装，最低仅需79900，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80平米不到8万块。预约电话400078-8395，400078-8395。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065-40068。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联合推出家天下号丝绸之路旅游专列，11天带您领略西北五省，探访古丝绸之路神秘景点，甘肃、宁夏、青海、内蒙、新疆，赏美景、品美食，坐着火车游天下。报名咨询电话38006111520086661。 如果爱一个人，守一份爱情，可以在暖春一起去踏青，可以在盛夏一起去赏荷，可以在浅秋一起去观月，可以在深冬一起去寻梅，不厌倦却快乐，不平凡却平淡。今天是6月30号，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Before 色尚未能移，君子在扑港吹不走暖意，客家上嘴巴给我做磨练，空有欲望托着我尽力满吻满志，偏偏知道爱令我无明天，爱会像求我浪嘴巴似极甜，也是走近玩玩他空想变情意，爱会像求我浪岂可抱着面，他便给我狠狠的伤势做留恋。让我坚固吸引而变，高温而产生色相令人恋，君子在扑火吹不走暖意，他加上嘴巴给我做磨练，汹涌的爱托着我尽力满吻满志，偏偏知道爱令我无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去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扣呀？方麻，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了。 选择都是快乐滋味，爱情添加了梦想，秘密花园就会。 北京时间17:39，欢迎继续回来闲头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大掌柜。 嗯，欢迎大掌柜啊，今天来我们的节目当中了，也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好吃，这么合适啊，还有这么多品种的自助餐，太实惠了。刚才也介绍了，说这个光海鲜就将近有300多种了，我觉得就不止500多种了，简直。 对，海鲜呢，的的确确，因为那天我在那看了，说实话，这个有多少种我也分不清，眼花缭乱了，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状况。 嗯， 啊，真的是眼花缭乱啊。 嗯，刚才有介绍了，说这个店，说咱们这个 那个叫什么烤上火，对，烤上火。哎呦，貂蝉光想着有500多种这个餐了，有机会貂蝉一定得去吃一吃，把这59块钱一定要吃回来。那么刚才也介绍了，说咱们这个店不仅有海鲜，还有麻辣小龙虾，还有这个寿司啊、西点呀、等等等等的。咱们店这个烧烤怎么样啊，二位经理？嗯， 哦，咱们这个店的烧烤啊，是特意请了一个这个制作这个南美烤肉的这么一个师傅。 哦，南美烤肉，哦， 对对对，他就关于这个欧洲这边的这个产品嘛，烤肉啊，然后这个烤牛舌呀，这个烤牛肉，然后还有一些烤火腿呀，还有一些这个巴西的这些肠类都有。 那种类大概有多少呢？ 种类大概有20种吧。 也是应有尽有，无穷不有了。 对，有20多种。其实说实话，如果换了我烤串的情况，基本都是老板20肉筋，10个板筋，什么来点鸡脆， 完事儿了， 小排骨， 5种肯定就差不多了， 基本差不多，剩下就是花生酱毛豆了。 对，其实还有刚才在第一段当中啊，二位经理有提到了说他们家这个啤酒是自酿的 啊，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需要跟咱们听众说一下了，这个啤酒是自酿的。 对，咱们家这个啤酒呢，有这个黑啤跟黄啤2种，咱们家啤酒都是这个自己买的这个大麦，然后自己这个发酵，自己熬制发酵，然后酿出来的这个啤酒。 这也应该有独特的配方呗。 对对对，但是这个啤酒呢，不能多喝，因为它的酒精的浓度非常高。 哦，酒精度比较高是吧？ 对。 我那天去看俩大罐子，因为开着车没敢喝。那个听众朋友们也一样啊，那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对，注意安全。 我那天其实挺馋的，但是我还是没喝。 但是我想问一下二位经理了，这个自酿的啤酒的味道跟那种咱们平常买那种成瓶的味道是要比他们的好，和比他们的纯啊？ 那是肯定的了。咱们自酿的这个啤酒呢，就是有它这个麦香味儿，然后它的麦香味儿非常的浓，喝到嘴里的回味也非常的浓厚。单纯来说吧，咱们家这个在房山地区呢，可能现在是第一家做这个自酿啤酒的自助海鲜。 哦，第一家。 对，咱们这个自酿啤酒，刚开业那段时间呢，有很多的一些，周边的这些正餐的餐馆，好多客人，就是去他们那儿吃饭，也都要上咱们店里打一杯这个扎啤，然后这个尝一尝，对吧？ 对，肯定这个自酿的，不论是口感啊，还是这个味道啊，一定要比那种成瓶的要好很多 了。对对对对对，这个自酿啤酒，实际这个工艺本身就不是咱们这个，不别说北方了，可能在咱们国内来说，这个自酿啤酒应该也不是咱们国内的一种工艺吧？ 对对对，这都是德国的这种传到中国这种一种这个酿造的一种方法。 对，因为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就是去前年我开车去内蒙玩的时候，在满洲里，满洲里有一家餐馆里边呢，其实我是无意中碰到的啊。这个老板呢也是咱北京人，在满洲里开的这个餐馆，然后在里边他就是自酿的这个黑啤，就德国黑啤自酿的。当时那天晚上我们在那儿没少喝，口感特别特别好，他那个麦香味啊。回味特别特别浓， 香味会更多，会更纯一些。 对对对，而且它那个酒的那个，怎么说那个口感特别，滑，特别润的那种感觉，跟咱们平时喝的瓶啤差距特别大。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状况， 是而且咱们是烤上火，不仅有海鲜呀，这个马小啊，还有一个重磅，有烤鸭。我想问咱们听众朋友们，你们去吃自助餐有烤鸭吗？我觉得烤鸭还算是一个比较这个头牌了，或者说一个比较贵的一道菜了。但是想59啊，居然有烤鸭！来，二位经理跟我们说一下吧，这个烤鸭是咱们这边现烤的吗？ 是的，咱们这烤鸭也是咱们这店里边一个特色。 嗯， 每天呢都是按照咱们的预估量，然后每天把这个鸭坯呢晾好以后，然后风干以后进行烤制的。咱们家的烤鸭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呀？有两块食材这块呢，咱们用的都是精心的那种大鸭坯，鸭坯的质量非常的好。然后第二呢，咱们这个烤鸭在吃的时候啊，也是比较讲究的。然后咱们的烤鸭都是放上跳跳糖，然后蘸的跳跳糖来吃的，就是让客人呢感觉有一种 童年的这种回味吧。 哦 哦，这是蛮新颖的一个吃法。 我是那天看了，但是我没吃着。 为什么呢？ 下次我得补上啊。 为什么没吃着呢？ 我那天 去晚了。 不是，它实在太多了，说实话我也没吃好，就吃饱了， 眼花缭乱了。 对对对，品种太多了。 是 OK， 那么这一时间呢，也请听众朋友们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来观看一下咱们烤上火的这个小视频，来看一看各种各样的这种菜类呀，包括海鲜呀、西点呀，还有这个烤鸭呀都有的。那么这一时间呢，貂蝉出一个简单的问题吧，刚才。貂蝉、大掌柜还有二位经理都说到了，说咱们这个烤上火到底有多少种菜类呀？ 五百多种。 是五百多种吗？ 是 三百多种吗？ 五百多种。 好，那么这一时间呢，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来跟貂蝉和大掌柜互动。二位经理，咱们店的地址是位于哪儿啊？ 咱们的店的地址就是老商业街，房山老商业街商业城二楼烤上火自助餐厅，就是咱们的房山南关大街52号。 好，那么这一时间呢，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也可以到烤上火去吃饭，享受这个九折的优惠。 对，先偷客栈听众到店消费，出示公众号即可享受九折优惠。 就是只要我们先偷客栈在，只要这个烤上火一直在，这个折扣就是一直在的， 对对对， 是在59块钱的基础上再打九折，简直是太便宜了，太合适了。好，那么这一时间来先进广告，那么之后呢，二位经理也会给咱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吃自助餐怎么样能吃回来这个价钱呢。 赶快互动，赶快互动啊！赶快互动，你就有那个获得免费品尝的机会啊。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让你乐迷乐迷，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即日起至6月30号，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好礼，首年商业险，2年基础保养，24期免息，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777。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无需指标，无需等待，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 KX 七以硬朗外形诠释越野风格，宽绰7座空间承载关爱，2.0T 澎湃动力御风而行，现已全新上市。 详询北京汉清宏宇 4S 店、东风悦达起亚。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农夫产品批发市场最后80席黄金商铺等您来袭，优越的地理位置，免租金的支持力度，您还在等什么？财富热线0312387777。 奥力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力新都会，电话53799898。启辰七座 M50V 全新上市，7平米大空间大享受的 MPV， 国产的价格，合资的品质，关键是大哟。详情请咨询涿州东风启辰 4S 店，电话03123669210。 弘扬文明城市，服务大众万家。良乡盛通家居广场沉淀16年荣誉，承载一流品牌家具、家居、建材、家装，一站式快捷购物，用超值的消费打造高品质的家居梦想。买家具、选建材、找家装，就来盛通家居广场，购物到盛通，家和万事兴。地址：良乡北关月华大街1号，电话8936-9998。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你是不是会难过？落入孤独爱当借口，那是不是有你煎熬？如果我说爱我没理由，如果真的爱我就放手一搏，还剩什么还怕什么？快牵起我的手。距离不是生意思，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我曾说，如果人类连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那世界末日已来到，不需要等到地球毁灭掉的那天。 错过，错过，不想错过，错过，错过，我比你更难过，我不会一错再错。 这次不要再随便说 话。我常说，如果人类连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那世界末日已来到，不需要等到地球毁灭掉的那天。别怕太快乐。失去我 先头客栈， 先头客栈， 先头客栈， 先头客栈，先头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去 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扣呀？方麻，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出去轻松一下，没有比这更好。 北京时间17:52，欢迎您继续回来闲头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大掌柜。 嗯，刚才啊，貂蝉看到了一位朋友的留言，这位叫坤的朋友，他说海鲜吧，值不值的先不说了，小二推荐的这么好的地方真是太棒了，就冲着可以哄娃就得去嗨，快让我带着俩活宝去吃，去吃这个大餐吧。好，那貂蝉就把这一份免费的名额送给你啊，也希望你带着两个宝宝去吃。两位宝宝是多大呀，多高啊？咱们这个烤山火还有一定的福利，针对儿童，1米1以下是免费的。 对，1米1以下的儿童到烤上火就餐是免费的。 嗯嗯，而且这个老人还有这儿童还会有格外的一些优惠的政策。 对，优惠政策的。 嗯，好，还有一位叫这个平口凡的朋友，他说价格实惠，海鲜挺多的，去吃了几次还不错，挺划算的。看来你这是总去吃啊，没少去啊。好，那么貂蝉把这个免费的名额送给你，希望你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再去吃一次啊，一定要吃回来。好，恭喜你。那么刚才貂蝉给大家说到了一个问题，说怎么样吃这个自助餐能吃回来，也请二位经理来教一教咱们听众朋友们呗。嗯， 是这样，我们这个烤山火啊，在咱们这个房山设立这家店啊，本着初意的初衷啊，就是想啊，打造一个品种全 味道好，质量好， 嗯， 这么一个三个保障。所以说呢，来我们家吃啊，首先要保证您的眼神啊，进来的时候千万不要眼花缭乱啊，要是按照我们的这个有这个寻导图，有指示，把我们家的每一个这个菜品啊，每一个重点和每一个美味，先一览无余的，记忆在您的大脑里边，让您然后确定您想吃什么。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一览无余啊，就是我觉得，如果你进了烤串火，第一件干的事儿，记住了，千万不要拿盘子。 没错， 就是不要先拿盘子去着急， 对，因为你拿着盘子同时，你就会加食材。 嗯， 不知不觉你没走三步加满一盘， 嗯， 加完端完了你怎么办？你肯定找一桌子放下了。当你放下的时候，你可能坐那吃了，所以后边的那个还有400多种，您跟没看见。 对，所以说呢，吃自助餐一定不要着急，要先去看一看都有哪些好吃的。 反正我吃的时候是应该是下次我一定会这样，上次我也没做到， 眼花缭乱了， 我也乱了，然后我拿盘子就夹了，桌上又吃了。就下次去的时候肯定不能这样。 嗯， 我觉得那东东那个平时店里边你待的比较多，我觉得你应该给介绍一下，比如说咱们这个选食材这块儿，应该选哪些最实惠的？其实说白了，把你进货成本最高的，跟咱们听众朋友们简单的透透底。 对呀、啊， 其实这块儿啊，我也是怎么说呢，也是有点体会的。因为有很多朋友啊来咱们店用餐，怎么说呢？就是说有经常来的客人，因为咱们这儿回头客比较多，一进来以后呢，不奔别的，先奔咱们海鲜池，问问大虾有吗？甚至于咱们很多很多这些家人呢，就问这小龙虾什么时候能上啊，什么时候能有啊、 嗯、 就是先奔这些鲜活的海鲜和一些就是大家认为这个 比较贵的、 比较贵的啊、就先找这些。然后其次呢，就是说这个牛肉啊、羊肉啊，就是这类的涮肉的。 其实我觉得啊，东东，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刚才我已经说了，我下次再去我会怎么吃啊？我下次再去，我肯定第一个去的地方应该是海鲜大坑，海鲜大坑、 哦、 那大锅，因为它是这一锅出来才上下一锅，你需要等。但是针对于牛肉啊、羊肉啊、海鲜呀、啊，他们的后厨是随时补的， 哦、 所以就是你不用担心。还有一个点啊，那个烤生蚝、啊、它得一锅一锅的烤，然后一定注意一下时间。大致比如说这个咱们生蚝烤多长时间、 嗯、 大概10分钟， 用不了10分钟，大概是在5分钟， 5分钟左右啊。那就是你在转的时候，它是在那个店里最里面挨近甜点，挨着烤鸭烤串，然后你先看一眼怎么样了，如果快熟了，你就在周边稍等一会儿，是吧？ 是， 要不然你就坐到下一炉去了。 嗯， 所以我觉得先捡那些马上就能吃到的， 嗯， 把它先捡盘子里，然后再去端其他的这些食材，因为其他食材是随时都有人有工作人员给咱们补充的新鲜的，对吧？你不用担心。你说我这招行吗？ 好， 您这一看就是经常去吃， 已经有经验了。是，其实烤山火刚才也说了有500多种这个食料这种餐，其实我们在一个小时当中是根本说不完的， 真的 还有很多很多特色啊，包括有这个视频当中那个巧克力喷泉。是吧？ 对对对， 那可以拿那棉花糖去蘸那个巧克力， 小孩子们都特别喜欢。我那天看到很多小孩在那排队蘸。 嗯，我觉得这个是蛮新颖的，很多地方都是没有的。 对 对，包括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应季的水果呀，还有这个热菜呀、凉菜啊等等等等，都是上百种的， 对对对， 太多太多了。嗯，那么这一时间呢，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就可享受烤上火自助餐用餐费用9折的优惠，是在59的基础上再打9折，真是便宜到家了。 对，没法再 便宜了。 刚才那个还有一个事儿要强调一下啊，刚才那个李经理和张经理跟我说了啊，因为咱们的名字烤上火，对吧？所以这个烤字呢，就想到了咱们刚刚考完试的高考和 中考 的 新兴学子们， 这个新兴学子们，这个为了鼓励他们一下啊，给他们打打气，然后烤上火特意推出了一个什么活动呢？就是，只要你拿着初中的初三的那个准考证，或者是高三的学生的准考证，到考上火就餐，你直接可以享受39。 哦，直接减20块钱。 直接减20块钱，因为这20块钱是，其实是不是奖励给孩子们的，而是奖励给他的父母的。可以 这么辛苦培养一个大学生或者培养一个中学生出来， 所以说考上火特意推出这个活动，然后那个。 如果您是应届的这个毕业生，不要把你的中考证扔掉，到考上火炬就餐就能享受39的优惠。 嗯，好，那么这一时间呢，也请咱们听众朋友们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来观看咱们烤上火这个小视频。视频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菜呀，还有这个包括烤鸭呀，这个小龙虾都是有的，可以来了解一下。 嗯、 那么刚才